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北京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本是天气晴朗，能见度非常好，非常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接下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钟鼓楼周边车流量相对比较集中，鼓楼西大街的东西双方向目前车行缓慢，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地安门路口东向西方向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集中，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健康加油站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了说中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讲究要去燥，因为燥邪当道，很有可能让我们的呼吸系统，让我们的皮肤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伙来专门说一说关于皮肤干燥的话题。 皮肤缺水干燥瘙痒，长痘起皮泛红疹，来到秋冬季，天干物燥的，我们的皮肤也会遇上各种问题。皮肤粗糙干燥，怎么补水最有效？瘙痒难耐又该怎么调理？健康加油站带来干燥深秋滋润过系列节目，今天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跟您说说干燥皮肤的滋润方。 多希望你在这里。 皮肤干燥的时候您会想起谁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起这润肤霜，好，认为抹了之后就能万事大吉。但像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干燥的季节，我们单纯的涂抹润肤霜是不是可以解决我们皮肤的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蒋元，蒋主任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干燥皮肤的滋润方。首先呢，要欢迎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好，各位网友好。 欢迎蒋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下关于皮肤干燥的问题。蒋主任，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医专家做客节目，中医专家说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秋冬交替的时节，其实我们说燥邪依然当道，很多朋友呢会出现嗓子干痒疼的情况，这和燥有关，还有很多朋友皮肤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皮肤的干燥起屑甚至开裂都有可能是和燥邪有关。那您是皮肤科的医生，我就想问问您，最近一段时间找您看病的这些皮肤有问题的朋友，是不是也有很多是和干燥有关系的？ 是的，我们最近呢，因为北京嘛，天气非常干燥哈，然后现在条件也好了，大家每天都会冲洗啊，全身冲洗。 嗯。 那么门诊 就是这种发脂性的皮炎的患者就会多了，就是因为干燥引起的皮肤的瘙痒啊、炎症啊这样的患者日益增多了。 嗯，很多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会有不同的这种皮肤的表现。有一些朋友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是出现了皮肤不停的掉皮屑，有一些朋友呢会说自己的小腿上会有这个鱼鳞一样的这个小纹路出现了，甚至有些朋友说自己的皮肤出现了红疹的情况。比如说昨天牛仔这个朋友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想问问专家，说最近几天呢左腿起了红疙瘩，特别的痒，想问问到底是什么原因。想问问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起红疙瘩的情况，有可能是干燥引起的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呀？ 它这个从皮肤的表现来讲呢，是单侧的小腿颈前的这个红色的丘疹，那么这种情况呢，它这个红色的丘疹有可能是因为搔抓引起来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炎症的反应。 嗯， 那么它为什么会抓呢？因为它痒。 嗯， 那么它痒的由来是什么呢？单侧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干燥引起来的。 哦，很有可能这就是干燥引起的。 是的。 好，那如果出现了各种各样皮肤的这种不舒服的情况，起疹子的情况，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呢？如果是由于干燥引起的，是不是我们抹点这个润肤霜就可以万事大吉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邀请蒋主任和大伙聊一聊，说一说。大家伙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提给蒋主任。大家伙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准备了两道有奖互动问答题目，上半段一道，下半段一道，每道问题会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作为幸运听众，获得我们节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小礼品一份。咱们先和大伙来说一说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啊，是蒋主任出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因为蒋主任说这个问题的的确确困扰了很多朋友，甚至有一些朋友因为这个问题白花了很多钱，反而皮肤还越来越糟了。就是想问问大伙儿，现在啊，市面上有很多我们说这种保湿喷雾，如果我们经常往脸上喷这个保湿喷雾，是不是就能够起到补水的效果呢？这是今天和大伙儿准备的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的这个蒋主任进行互动和交流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邀请蒋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干燥皮肤的滋润方。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本市流感疫苗的接种服务在昨天启动，大家可以就近前往有资质的接种门诊来接种流感疫苗。本市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和在校中小学生是免费接种。专家介绍说，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所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强，主要是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人群普遍易感。根据历年的流感监测数据显示，本市流感流行高峰一般是在12月份到次年的1月份，建议大家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疫苗，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措施。今天我们迎来了霜降节气，北京呢也步入了秋冬转换的时期，冷空气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气温下降加快，天气越来越寒冷，大家需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旧病复发。在霜降过后就是立冬，虚邪贼风往往会趁虚而入，让人们容易生病，尤其是老年人、体质弱和基础疾病多的人群，例如慢阻肺、冠心病、慢性心衰、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尤其需要注意防寒保暖，这也是秋冬季节呼吸系统疾病多发的原因之一。此外，本周三的夜间到周四，本市会再次面临着新的污染过程，空气质量会再次达到中度到重度污染水平，提醒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双休日天气晴好，气温略有回升，白天阳光充足，秋高气爽，适合大伙出门去登高远眺。 牙龈出血、牙龈红肿，选择云南白药牙膏已经成为了不少消费者的共识。然而近日有消息表示，云南白药牙膏止血的功效其实并不是因为传统的中药成分，而是添加了一种名为氨甲环酸的西药止血成分，而这种成分属于处方药。对此，云南白药牙膏回应说，牙膏主要是含有云南白药的药物活性成分，来帮助减轻牙龈问题。因为云南白药是属于国家保密配方，不对外公开，所以说普通人甚至是医生都是查询不到的。但是消费者在使用时可以放心，它是安全的。根据了解，在我国牙膏已经被列为化妆品的范畴，而氨甲环酸是批准已使用的原料。口腔专家表示，止血的中草药牙膏大多数都是含有氨甲环酸成分。牙膏当中添加氨甲环酸的一大危害在于，虽然修复了牙龈出血的症状，但是掩盖了牙龈出血的真正原因。如果单纯的是靠使用药物牙膏来减轻止血表面症状，不做相应处理的话，很有可能会耽误我们牙龈的真正病情。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蒋元蒋主任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干燥皮肤的滋润方。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蒋主任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皮肤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有可能是和干燥有关系的。那蒋主任，咱们具体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吧，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在临床上比较多见的这皮肤的问题和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它都和干燥有关系。 那么皮肤干燥呢，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皮肤的炎症，就是我们不太注意锁水的话，因为我们皮肤表面是有一层皮肤自带的这种保护膜的。那么这种皮肤的屏障如果因为干燥造成了损伤，比方说它的皮脂流失的过多了，那么皮肤呢它的保护功能下降了，就比较容易有炎症啊容易敏感啊，容易过敏啊会有这些问题的。所以我们门诊常见的也是因为干燥引起来的这个皮肤的炎症啊或者是皮肤的敏感啊。 皮肤的干燥和敏感很有可能是和我们说这种干燥环境所有关系。那干燥和敏感在临床上的表现到底是什么？像我之前列举的，比如说皮肤出现了红疹子，有没有可能？你说了是有可能和干燥有关系的啊。但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我皮肤出现了掉皮屑的情况，甚至有些朋友说小腿出现了这种鱼鳞一样的这种斑纹，到底是不是也有可能和干燥有关系呢？ 实际上呢，在黄种人呢，实际上我们这个鱼鳞一样的斑纹呢，其实它这种比较轻的这种鱼鳞病还是挺常见的。它其实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皮肤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种问题呢，虽然说在黄种人它的这个发病的几率很高，但是只要我们注意润肤，基本上呢就不会影响我们皮肤的这个正常的生理功能啊、健康这些啊。但是如果是咱们这种皮肤的肤质它本来就比较干，皮脂就少，尤其在一些特殊的部位，像颈前啊、小手的前臂啊，这个时候我们不太注意润肤的话呢，它就会更加的干燥，那么就会更加的容易有炎症。 这是不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帮助大伙来判断自己皮肤是不是属于干燥类型的一个小窍门？如果您的这个腿部皮肤，或者说刚才蒋主任提到的颈前的皮肤，有这样的我们说鱼鳞状的或者蛇皮状的这种斑纹的话，其实就预示着您的皮肤和正常人相比可能是属于偏干的这种肤质。 对， 您在这样的比较干燥的季节就得更注意保水锁湿了。 对，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小窍门，帮助您来判断自己的肤质到底是油性的呀、干性的，这是一个小窍门。如果有这样的斑纹的话，一般来说，基本上可以说是属于干性肤质了。 它最起码在这些部位的话，我们要多涂抹一些润肤剂。 好。那说到了这个肤质的问题，也想问问蒋主任，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大家普遍来说自然环境当中是比较缺乏水分的，那如果皮肤出现了这种干燥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症状，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的皮肤都是属于干性肌肤的？像油性肌肤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即便是外界环境比较干，自身分泌的油脂足够多的话，也不会产生这种我们说缺水的情况。 这个说法是比较片面的。 油性皮肤的人其实他也是需要护肤的。 嗯 啊，因为你油性皮肤的人的话呢，你表皮的屏障啊，它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健康的。 嗯 啊，我们表皮有一个砖墙的一个皮肤结构，那么这个砖墙的皮肤结构它主要是一些啊角原细胞啊，像砖一样。那么穿插在中间的这个泥浆呢，其实就是脂质成分。 嗯 啊，有酰胺呐，有其他的脂质成分。那么还有正常的菌群。那皮肤如果是过油的话，它的水分就少。 嗯， 那么它的这个皮肤的砖墙结构相对来讲其实比较松散。 哦， 那你皮肤的抵抗力其实是不太好的。 嗯， 我们要保持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水油平衡，它这个皮肤屏障才更加的健康。 嗯，所以说太油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儿。 对， 嗯，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尤其是很多我们说这种糙汉子男性朋友，很多男性朋友都是属于这皮肤比较偏油的，年轻的时候呢还爱长痘痘，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哎，我年轻的时候这皮肤出油那么多，我现在应该还是油性肤质，所以说即便是别人干我也不会干，因为我皮肤油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而且我们护肤不仅仅是在脸上，还有身体。那你脸上皮肤很油，并不代表说你的腿上啊、手臂上啊，你的皮肤的油脂是够的。 嗯 啊，这些地方其实还是需要护肤的。 嗯，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不同的部位，其实油脂的分泌也有可能不同。 对， 嗯，那比如说像身体比较容易缺乏油脂分泌的部位，都集中体现在哪儿？也就是说，这些部位更容易出现干燥的情况，是吗？ 嗯，对，像四肢啊，像这个脊背部， 嗯 啊，然后有一些人的这个臀部。啊，这些地方像手踝啊、手腕、脚踝这些地方啊、 哦，这是比较容易出现干燥的情况。 是的， 它油脂分泌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对， 好，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您一个问题，有朋友说皮肤如果是出现了干燥的情况、缺水的情况，为什么总是会痒呢？它脱皮儿不就行了吗？ 这个问题还问的挺深的。 嗯、 哦，因为我们皮肤瘙痒的机制来讲呢。主要呢是两方面， 嗯 啊，一个呢是我们这种化学性的瘙痒，还有呢就是机械性的瘙痒。那么化学性的瘙痒，其实它就是因为皮肤有了一点炎症， 嗯， 那么它会有一些化学介质的释放，像组胺呐，像蛋白酶呀、啊，它这些递质呢会引起我们的这个痒觉的这个受体兴奋，这是一条途径。嗯、那么还有呢就是机械性的瘙痒，那么这种机械性的瘙痒实际上是通过。表皮的这个皮肤和神经组织的这个机械敏感型的这个受体来实现的，啊，比方说你的睡眠不足，精神过度的焦虑紧张， 嗯， 啊，那么你的这个神经递质的释放会有一点点问题，再加上搔抓这种压力的感受器啊联合的作用，那么它这种受体兴奋的话呢，也会引起瘙痒，那么这个是机械性的瘙痒的产生。 嗯， 这是不一样的 啊。 通常我们到了冬天呢，皮肤干燥呢，它这个会这个引起这个你搔抓嘛，你干了之后，有的时候你会搓会抓嘛，它就会引起这种机械性的这种瘙痒感受器的兴奋。你抓完了之后，皮肤有了炎症。然后又会引起化学性的这种瘙痒的加重， 有点是恶性循环的意思。 对，双管齐下，恶性循环了。 嗯，好，日月这个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上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说今年已经70岁了，近半年来呢，头发掉的特别多，而且皮肤这个头皮有发痒的情况，特别是夜里特别痒，睡不好觉。说自己也去看过皮肤科，医生没给开药，想问问专家有什么方法来止痒。其实我们的头皮是不是也是我们皮肤的一部分？ 是的， 嗯， 是的。 他这个近半年来就会出现这个头皮特别痒的情况，而且掉头发，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嗯，其实呢，就是有一部分老人家啊，他的这个头皮的油脂分泌的还是很多的，尤其是睡眠不好的，尤其是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头皮就比较油的， 嗯， 当然呢也会伴发有这种脂溢性皮炎，就是因为你的油脂过多， 嗯， 那么你表皮的一些菌群呢会分解你这个油脂，像痤疮丙酸杆菌呐、啊、马拉色菌呐、啊，分解你的这个油脂产生脂肪酸刺激头皮，那么它就会有瘙痒，那么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脱发，但是这不仅仅是唯一的原因。 嗯， 还有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皮肤瘙痒的这种机械性的这种因素，老人家睡眠不好啊，那么他精神比较操心，比较焦虑啊，那么也会有这种我们叫慢性单纯性苔藓，也叫神经性皮炎，其实是可以在头皮上并发的，他也会痒。 通常来讲老人的这种头皮的瘙痒，我们要通过这两方面去诊断去治疗。 嗯，所以说日月这个朋友现在还是建议您赶快去医院，咱们找找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 嗯，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我们说头皮瘙痒的情况，脱发的情况。有针对这两个不同原因的治疗手段和方法吗，江主任？ 是的是的。 嗯，不同的原因有不同的治疗手法， 有不同的治疗办法。 如果您是这两种原因共同导致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 综合手段， 哎，一起来调整。 嗯，好。其实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可能到了这个快入冬的时候，都有这个感觉。甚至有很多叔叔阿姨到了咱们北京供暖了之后，会说自己的皮肤瘙痒的情况更明显了，感觉更干了。 对。 那也想问问您，是不是老年朋友他由于体质的原因？相对年轻人来说就容易出现这种皮肤干燥瘙痒的情况。 是的是的，老年朋友呢，老年性的皮肤瘙痒呢还是挺复杂的。那么通常来讲呢，有几个因素啊，一个就是皮脂更加的少了， 嗯，就是分泌油脂的能力咱们跟年轻的时候相比下降了。 对，另外一个呢，很多老人家他是有或多或少的这种神经衰弱的问题， 嗯 啊，那么还有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维生素 D3 的缺乏也会加重皮肤的瘙痒啊。那么还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长期服用一些药物啊，这个药物可能或多或少的有一点敏感，也是造成了瘙痒的原因。 嗯， 而且呢，我们目前来讲比较前沿的研究就是说，老年人比年轻人它拥有更少的这种压力感应，叫默克尔细胞。 嗯， 这个细胞呢，它是一直瘙痒的。 哦， 啊，那么在细胞膜的在我们皮肤细胞膜，它是有一种蛋白通道，是默克尔细胞发生止痒效应的一个关键。那么目前呢，通过来靶向调控这个信号通道，可以让这个默克尔细胞呢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因为老年人他这个细胞少的话，他这个抑制瘙痒的能力就低，他产生瘙痒的这个原因又多，所以说呢，这个瘙痒的产生就比年轻人更多一些了。 嗯，这就是老年朋友为什么相对年轻的人来说，可能皮肤更容易出现这种干燥瘙痒的原因。 是， 嗯，有年龄的因素，也有我们说这种随着我们的年纪衰老，某一些我们说特殊的这个物质在我们体内减少了，也有这方面 的 原因。 是的是 的， 对， 嗯，那出现了这种情况，咱得想办法解决呀。其实很多朋友啊，在秋冬季节出现了这种皮肤干燥的情况，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还到不了这个疾病的情况，可能这个时候就单纯的有点痒，有点脱皮掉皮屑，这个时候我们说它是疾病好像有点吓得大家了。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去解决皮肤干燥的这个情况呢？ 嗯，如果是你开始出现了有一点点微微痒的情况，那么请你赶紧拿出润肤霜或者润肤乳液，赶紧涂抹，而且最好就做到早晚都要涂抹。 嗯 啊，稍微多涂一点。如果是稍微严重一点的话，就建议你先不要洗澡，也不要泡脚啊，然后你就赶紧涂抹，其实它就能起到很好的一个纠正的作用了。 有点这修复效果是吗？ 是的。 这是我们说针对比较轻的这种瘙痒脱皮的情况， 对， 咱可以先用润肤霜，然后呢自己早一次晚一次稍微涂厚一点， 对， 先看看效果怎么样。但是您说了，如果这个要修复的话，稍微严重的情况您不建议大家洗澡和洗脚了。这很多朋友不太理解了，洗澡和洗脚都有水啊，这不是一个补水的过程吗？为什么蒋主任不让洗啊？ 它这个洗的概念呢，是烫洗、搓洗和泡洗，这个我们是不建议的。 嗯， 但是你说一天下来了，你一点不沾水，人也很不舒服的嘛。 嗯， 那你可以稍微的用适度的温水，那么冲洗一下子，然后呢把它蘸干，不要用力的去抹，然后呢趁它水分没有干透的时候，你就赶紧涂抹润肤剂。 哦，湿漉漉的时候咱就涂。 咱就涂。 嗯，别等这个说我们说晾一晾，身上干了之后我再涂这个润肤霜，这是不行的。 对。 啊，是不是就是为了在湿漉漉的时候，通过这个润肤霜的油脂，把我们的水分锁在我们的这个皮肤里？ 对， 因为广告经常是这么说的哈。想问问蒋主任，是不是这样？ 是是，有道理的。 啊， 嗯， 蒋主任说洗可以，但是不要烫洗，不要搓洗。这个烫就和水温有关系。 是 啊，得问问蒋主任，这水温为什么不能烫啊？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这身上出现了痒的情况，烫一烫就不痒了，特舒服。 您为什么还不让烫啊？ 我们门诊经常碰到啊，经常碰到有患者过来，我一看他的那个性状就是在家烫了， 嗯， 啊，烫完了之后身上就像你刚刚讲的那种红色的丘疹呐、抓痕呐、特别的明显。他当时烫好像是止痒，止痒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我们皮肤的感受器有冷热觉感受器，他这个冷热觉感受器发挥了作用了，掩盖了他那个瘙痒的感受了。实际上呢，对他的瘙痒来讲是没有治疗的作用的， 嗯， 他这一烫的话，他的皮脂丢得更厉害了。 哦，我们都知道油是溶于热水的， 哎， 咱一般吃完饭的这个盘子，咱用凉水不容易洗掉这油， 对， 您放点开水烫一下，油自然就下去了。我们皮肤上的油也是这样。 而且本身来讲，我们表皮温度的骤然改变，它这个改变的温差在单位时间内过大的话， 嗯， 它就会加重我们皮肤的这种瘙痒感受。 哦，不管是突然变热还是突然变冷， 对， 都会让我们的皮肤有这种痒的感觉。 会的，会的，会加重的。 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太烫，烫洗是绝对不行的。这擦洗为什么不行呢？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在洗脚的时候，因为大家现在都有泡脚的习惯， 嗯， 洗脚的过程当中啊，都习惯于好好的搓一搓， 嗯， 然后呢，这个因为我姥姥就天天泡脚，每天泡呢，基本上都是半个小时左右，说泡完了之后就开始搓，搓，我就说你老搓什么？她说搓完了之后能搓到好多这个皮屑。然后呢还告诉我说这样有助于自己的新陈代谢，得把这死皮搓掉，这新皮才能长出来。到底是不是这样啊，蒋主任？ 其实呢我们角质层细胞确实有很多层的啊， 嗯， 但实际上过去我们老百姓条件不好，到那个公共浴室去洗澡，一个月洗一次， 搓搓泥儿， 那你搓吧是吧。但现在条件好了，你每天都会冲个凉啊，洗个淋浴什么的，你的角质层细胞每天都已经伴随着你这个冲凉已经在不断的在脱落了，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过度的搓，你也没有这么多的泥儿，反而呢这种搓呢就损伤了我们皮肤的屏障啊，然后这种机械的压力，刚才我讲了，这种瘙痒它是有这种压力性的瘙痒，它就会产生，所以呢很多老年朋友特别爱干净啊，然后每天洗脸也搓，洗脖子也搓，洗澡也搓，然后很多人其实他来了门诊，我一看你这个病不是别的原因，就是搓坏了皮肤， 哦，把我们正常的这个保护层角质细胞搓得太薄了，这有可能让我们的皮肤引起这种敏感的情况， 每天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个毁损，它都没有修复的机会，皮肤屏障没有修复的机会，那肯定皮肤是不健康的呀。 好，所以说我们也要提醒收音机前很多喜欢搓泥儿的朋友，这搓泥儿绝对不能天天搓。那关于这个干燥的季节，我们的皮肤如何滋润呢？我们在下半段会继续邀请蒋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一些小方法和小窍门。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吧。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参与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具，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我国西北南风险岛西海风，它以566米成立，美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的天气和能见度都还不错，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本时段东部环路的车流量增长非常的明显，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北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的国贸桥到农展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南北双方向；四元桥区内环双方向；还有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平房桥到白家楼桥的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皮肤缺水、干燥、瘙痒、长痘、起皮、泛红疹，来到秋冬季，天干物燥的，我们的皮肤也会遇上各种问题。皮肤粗糙、干燥，怎么补水最有效？瘙痒难耐又该怎么调理？健康加油站带来干燥深秋滋润过系列节目，今天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跟您说说干燥皮肤的滋润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皮肤干燥的时候，您会想起谁呢？会不会想起手边的润肤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蒋元蒋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伙儿好好的说一说干燥皮肤的滋润方。因为在秋冬交替的时候，燥邪依然当道，我们的皮肤有可能出现干燥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了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您想到了干燥的时候得抹点润肤霜的话，这润肤霜的选择其实还有很多的讲究和门道，到底怎么选才适合自己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蒋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 大家伙儿关于皮肤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啊，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把您这皮肤出现问题的地方最好能发一个图片过来，我们让蒋主任通过这个图片可能能够更加直接更加直观的帮您判断您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很多的皮肤问题我们都是通过这个面诊的方式才能够看到具体是什么原因该怎么治。除了通过微信的方式，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今天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直接提给我们的专家。 我总是依赖着你。 大家呢在上半段的过程当中发来了很多自己的互动问题，同时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非常踊跃的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啊，就是想问问大家伙儿，经常呢往这脸上喷保湿喷雾能不能够起到补水保湿的效果。我们先来看看大家伙的答案哈。李梅说应该通过饮水补充身体的必要水分，包括皮肤也应该是通过这个喝水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不太认可喷保湿喷雾的方法。YKL 说单纯的不喷水不能够给皮肤起到补水的效果。李梅也说不能。美妈说应该是能有一定效果的吧。飞鱼说了喷保湿喷雾不能保湿，反而会影响我们皮肤的正常新陈代谢，保湿的方法应该是含有油性的护肤品来帮助我们皮肤锁住水分。还有很多朋友在发来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见解，那接下来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能不能够起到保湿的效果呢？蒋主任揭晓一下吧。 其实刚刚我们说了如何去这个保湿的问题啊，这个保湿确实分内外的这个兼有的这个措施。 嗯。 但是内呢，刚才有网友说了说我要多喝水。实际上不仅仅是多喝水，还有多睡觉。 嗯。 啊，我们一定要睡眠充足。 啊，看来这美容觉是。 美容觉 有道理的。 对对对。然后呢多喝水，还要多吃蔬菜呀水果呀，然后把我们的肠胃也要调理好，要按时排大便。 嗯。 啊，然后少吃辛辣的油腻的东西。那么您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内补水基本上就够了。 嗯， 那外补水的话呢，就是刚刚我们网友提到的要多涂这个保湿霜啊。刚刚他说了是有油性的这种护肤品。 对， 实际上呢我们护肤品呢有这个从分子的这个结构上讲，有水包油的，有油包水的。 嗯， 那么水包油的呢就是说你外面是水里面是油脂，那么像霜剂啊乳液啊都是这一类啊。那么还有油包水的啊，就是外面是油里面是水，像我们常用的这个凡士林、 嗯、 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嗯， 那么对于皮肤有点干的患者呢，我们就建议大家用一些这个添加剂少没有酒精没有香料的一些药妆的一些护肤的霜剂或者乳液 来、哦、也就是油包水的这种、 油包水的是水包油的 啊、哦、水包油的 水包油的是霜剂或者乳液、嗯、那么你涂抹一到两层这样就好，霜剂涂一层稍微厚一点， 嗯， 乳液的话涂两层到冬天基本上就够了。那么针对于这个像凡士林那种油包水的呢，那么你特别干燥的皮肤一定要先进行比方说冲浴啊泡浴啊湿敷啊，那么你有一定的水分在表皮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涂抹，这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锁水的一个作用了。 嗯，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外在的一个保湿补水啊，内外兼具，我们的皮肤就不缺水了 啊。我们要内外兼修，两手都要抓，两手还都得硬才行。 是的，是的。 好、嗯、啊，这是蒋主任告诉大家伙，如果在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滋润一些，解决这些干燥带给我们的皮肤烦恼哈。那上半段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回答正确了，这样吧，我们就把我们上半段的小奖品送给飞鱼这个朋友，因为他说了，不但光喷水不能保湿，同时呢还建议我们说要用含有油性的护肤品来锁住水分。 对，如果 应该算比较全面的。 如果光喷光湿敷的话，它会伴随着水分的这个蒸发，你皮肤的水分也更多的被带走了。 嗯， 这个光喷光湿敷那太多的话，皮肤反而会更干燥。 嗯， 一定要在喷之后要涂霜。 嗯， 一定要锁水啊，喷太多敷太多也是不好的。 好， 还有这个面膜的问题，这个面膜我们三天两天敷一次 可以了，你不用天天敷，一天几张的敷，这个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对皮肤来讲是不好的。 哦，所以说我们补水也不能说特别特别的密集。大家说敷面膜是一个很好的补水的方法，那我就天天敷，甚至一天敷好几片，这没有必要是吧？ 没有必要。如果是你因为化妆或者是因为特殊的原因激光术后，那可能你需要多敷一点，日常的护理两三天敷一次足矣。 哦，所以说面膜咱也别敷得太勤，很多的这个面膜促销人员都告诉你说，我们这个面膜适合您天天敷，甚至一天敷几片，对你的皮肤早一片晚一片特别的好。咱别轻信这些我们说宣传的口号，面膜敷的时候呢，咱们两三天敷一次就行了。 对， 而且这是不是敷完面膜补完水之后，咱们依然得用这种水包油的成分，咱得抹一层乳霜才行。 对，是的。 所以说想要皮肤真正的我们说补水的话，除了补水这样的步骤之外，最重要的是后面我们得把这水留在我们的皮肤上。 对， 这个时候得用一层含有油脂的成分才可以。 对，而且这个霜呢你还是要擦的勤快一点的，你早晚最起码都要涂的， 都得涂。好，所以说上半段我们的获奖听众是飞鱼这个朋友，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邮寄地址以及收货人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奖品寄送给您。下半段我们还有有奖互动的小礼物要送给大伙，还是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想问问大家伙，这个我们平时洗澡的话，水温最好不要超过多少度？然后呢，蒋主任说了，这是一个区间值哈。大家伙回答这个温度的话，您发过来一个具体的温度就行，只要上下有五度，给您一个这个范围，上下五度都算您回答正确。 五度太宽了， 太宽了啊！那您说一个，咱们上下几度？ 三度吧， 上下三度。好，这蒋主任提高了难度，一个温度上下三度都算您回答正确。我们洗澡的水温最好不要超过多少度，对于我们的皮肤是比较有好处的呢？这是我们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有想法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您的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依然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有奖互动的小礼物。接下来我们会让蒋主任继续来回答大家伙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我们热线上有一个张阿姨打来电话，想有问题咨询您，蒋主任您戴一下耳机，看看张阿姨有什么样的问题。张阿姨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您久等了，您说说有什么问题？ 啊，我要那个，蒋主任专家好啊。 您好，您好，您好，张阿姨。 那个我呢，今年79岁。 您说。 我那个腿上就是小腿上啊，靠下边的起了一堆那个包，特别的痒，先开始就是一个，后来呢它就慢慢扩大，就一堆。 那您这个是左腿还是右腿还是两条腿都有啊？ 左腿右腿上的多，那个左腿上就有一点儿。 右腿上比较多，左腿上相对来说好一点。 对对对。 这持续时间多长了？ 这个呢有一年多了吧。 哦，有这么长时间了。 啊， 那这么长时间您去看过吗？ 然后我到医院去看的话呢，他说是湿疹。然后呢就是好了一段，他给插的也药。这个叫芦米松乳膏。还有VA 酸乳膏。 擦了一， 基本上是擦的这两种药。 好了一阵 了一段，就是最近呢又开始来劲了。 好。 然后呢起了包以后呢，然后我那中医研究院他给的是湿疹膏。 这样咱们先让蒋主任帮您判断一下，咱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蒋主任 不知道啊，我就请专家。 张阿姨首先啊，您好您好张阿姨。首先呢，张阿姨她在外院诊断的这个是湿疹，这个诊断是没有问题的。她确实是一个皮肤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反应。而且呢，它是一个急性的炎症，所以医生给她开了芦米松。芦米松本身来讲，它是一个皮质类固醇激素药膏。它有很强的一个抗炎作用。那么用了之后呢，它这个炎症退了之后呢，它这个皮肤就好了。但是呢，我们的皮肤表皮啊， 应该来讲它的这个免疫的这个因子它是有一定的记忆功能的。 嗯， 那么皮肤屏障的修复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嗯， 其实现在最困扰张阿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她过了一段时间又复发了。 嗯， 就我有问题我擦擦药膏就好 了。 但是呢我很容易复发，这是困扰她的主要的问题。那么怎么样来减少复发呢？我觉得啊，一个在你这个治疗期间你要跟进医生来急性期来治疗， 嗯， 那么在你治疗好了之后呢，就是你表皮上看着不痒了，没事了，我们可以采取一个巩固的一个疗法， 嗯， 就比方说你一个星期再涂抹一到两次药膏， 哦， 那么给它巩固一下，把这个炎症尽量的给它控制一下， 嗯， 然后让它不要再复发。那么持续的时间呢，根据患者他的这个症状的严重程度来定。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同时我们要积极的介入皮肤的修复跟保护的这个治疗。 嗯， 啊，就是你一定要做好减少诱发因素，比方说少烫啊，少抓呀，一定要多涂抹润肤霜啊，啊，要做好这个，那么让我们的皮肤在三个月之内它是滋润的，它是舒缓的，它是逐步在修复的，是这样一个状态。你安全的度过了三个月甚至于六个月，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来讲就很少复发了。 好，所以说这个张阿姨，这个药膏咱们得根据医生的医嘱，咱们得坚持涂哈。张阿姨，您之前这个药膏用了多久您就停了？ 有时候呢就像那个专家说的一样，我呢就觉得包也基本上消失了， 然后就停了， 然后呢也不怎么痒了，然后呢我就又再接着涂一个星期 啊，然后就停了。 如果不犯了的话我就不涂了。 这一个星期的巩固周期是不是短点啊，蒋主任？ 对，针对于张阿姨这种就是经常反复发作的患者，说明她表皮的这个炎症它还是比较严重的。 嗯，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急性期过了之后，我们可以一个星期涂两次，再巩固个2到3周、2到4周这样子，然后同时一定要上面要覆盖这个润肤剂。 润肤剂好，所以说张阿姨，咱们用这个药膏好了之后，症状消失了之后，咱们再坚持上一个月的时间，别像您刚才说的，一周以后就停了。 提到的问题非常好，就是即便外用的药，我们也要用的规律。这个次数的问题，我们也要用的规律，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预后。 嗯，其实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都会像张阿姨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出现了皮肤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伙呢，有一些老年朋友会去医院看，有一些朋友啊，觉得皮肤有问题了，好，那我就买点药膏涂一涂吧。现在其实，在药店也有很多这种我们说非处方的这种皮炎的药膏。想问问您，如果皮肤出现了这种瘙痒甚至出现了这种红疹的情况，我们自己买点药膏涂抹行吗？ 如果是比较轻的刚才我们提到过了，你只要用润肤剂，大量的润肤剂它就能舒缓，我们皮肤自己是有一定的抗炎修复的能力的，不建议大家涂太多的药。那么如果说像张阿姨那种情况，她已经有这个红疹啊，甚至有出水有渗出啊，这种急性的这种湿疹样的这种改变，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涂这个药。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有这种从弱效的到强效的皮质类固醇激素药膏，包括有一些甘条磷酸酶抑制剂，很多很多激发感染的，我们可以用家用一些抗感染的啊，这个还是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您需要用哪一种，用多长时间。 这个还是得遵循医嘱哈。 对 啊，那也想问问蒋主任，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说，这润肤霜没少擦，家里的护肤霜各种各样的，还有进口的，但是抹了之后皮肤依然是出现了这种痒和脱皮的情况，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润肤霜的涂抹呢，通常呢就是说我刚刚说了，你早晚都要涂。另外润肤霜的选择的问题也很重要，就是有一些我们市面上用的这个润肤霜可能它不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保湿的效果，或者说有一些润肤霜它添加的成分过多，也有一些患者会过敏。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如果您的皮肤比较敏感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用药状润肤。 好，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我们的皮肤就是这种特别干，怎么补水都补不够的情况，有这种可能性吗？ 有这种情况。那么也有一些患者说，我身上痒啊，我涂了好多润肤了也没有用啊。 其实呢，我们皮肤是什么？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讲，我们的皮肤是全身的内脏的一个健康在你体表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皮肤持续的瘙痒，甚至于大面积的瘙痒，您一定要来就诊，因为有可能是您的代谢机能出了问题啊，像糖尿病的患者，有可能是您的内分泌系统出了问题，像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那么有可能呢是您的胃肠道出了问题，像我们有一些慢性荨麻疹的患者，他是胃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那么也有可能有更可怕的事情，像肿瘤的发生，皮肤的肿瘤或者内脏的肿瘤啊，我们曾经有过患者就是就诊。他就是全身的皮肤瘙痒，看了很多地方，最后因为皮肤瘙痒诊断呢，最后他不是一个湿疹，是红鼻病，由红鼻病慢慢的检查推断出来，检查出来他有皮肌炎，皮肌炎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然后慢慢的又检查又找到原来他是有鼻咽癌的，那么最终的皮肤瘙痒的原因在鼻咽癌那里，你能想得到吗？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伙，如果我们的皮肤通过各种我们的这种保湿手段啊，治疗手段啊，还是出现这种痒，咱们 还是要及时就诊， 往深想一步，有可能是我们其他的器官出了问题。 对， 所以说我们的皮肤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也是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预警信号。 对， 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特别坏的事儿，它能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对，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就是慢性荨麻疹，皮肤划痕症，经常的痒，然后很年轻，30岁女性，最后呢我就给他检查出来他有很早期的甲状腺癌。那么因为介入的早，治疗的早，那么患者愈后是非常好的。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说关于湿疹的问题。刚才这个张阿姨不是说自己是湿疹，最近一段时间复发了吗？有朋友说，这湿疹不应该是湿的时候才发吗？最近这么干，怎么还发湿疹呢？江主任， 他湿疹呢？西医讲的湿疹跟中医的湿疹它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西医讲的湿疹皮炎指的是皮肤的炎症。我们书上是这么讲的。那么这个皮肤炎症呢，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有过敏引起来的。那么有这个机械损伤引起来的，那么还有这个神经精神因素引起来的，那么它都会导致皮肤的炎症，包括药物都有可能的。那么湿疹并不是湿淋淋的流着水 啊， 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和干湿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小顺想问问您，说护肤品的价格其实相差挺悬殊的，还有什么成分的是比较好的护肤品呢？这是估计可能跟爱美的朋友。 其实通常来讲呢，我们的护肤品呢有一些这个保湿的一些油脂的一些机制。那么有一些像类似于玻尿酸呢，有这个神经酰胺呢，这些油脂的成分呢，有锁水的玻尿酸呢，那么还有就是不同的护肤品它可能有不同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成分，像大部分是有一些乳化剂呀。那么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药妆的产品，其实它也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 但是比较有效的，我们经过研究认证的，像玻尿酸的成分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不 对 保湿的。 神经酰胺， 神经酰胺是可以的。 像有一些其他的脂质成分呢。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味的追求特别贵的化妆品。 对，你没有必要为了特别贵的成分去追逐。 适合自己的才是 最好的。基本 的 那些成分有就可以了。 好。关于这个护肤品啊，也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如果皮肤出现了干燥的情况，这护肤品是不是就得涂的勤一点，同时涂的厚一点？ 它是这样的哈，在你皮肤特别干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涂得厚一点。但是过厚也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你过厚的话，你这个皮肤它不仅仅是不透气，它黏糊糊的一大层，也增加感染的几率。那么如果是你涂上去之后感觉刚刚滋润刚刚好，这个就挺好的了。 也就是说触感别发黏。 就是你倒不如呢像吃饭一样，我们要 少 食多 餐。 皮肤也是，你一天涂个两三次，你一次呢不要厚到你自己难以容忍，这个就好了。 不是越厚越好哈。还有听众朋友关于这护肤霜啊有一个困惑想问问蒋主任，经常听说呢护肤霜啊唇膏啊这些外界的油脂给我们的身体涂抹太多的话，我们自己分泌的功能就会下降，有可能不涂的话会越来越干，想问问蒋主任是不是这样？ 其实影响我们皮肤油脂分泌的啊，其实跟我们外在的涂抹关系并不大。主要是你的这个神经精神因素，还有你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因素，包括饮食 这些它还是主要内分泌，这是、这是主要的原因， 和外在的没有太大关系， 没有太大关系。 嗯，可能之前的节目我们经常和大伙介绍，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个我们说构成、外面的东西多了呢，它可能知道哦，外面的东西多，我自己就不用分泌这么多了，大家伙就联想到这油脂的分泌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对。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还有答案没揭晓呢，我们抓紧时间让蒋主任告诉我们，我们这身上洗澡的话，洗澡温度最好是多少度，对于我们的皮肤是比较有利的呢？ 那我们建议大家是37度到这个39度，就不要高过40度。 37到39比较合适，别超过40度哈。哎呦，这个问题回答对的朋友还真不少，因为咱们的范围其实说是缩小了范围，上下三度算正确，但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大家伙回答的都正确。有听众朋友说是别超过40度，有38度的，还有朋友说是37度到40度，37度40度之间，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洗澡的温度别超过40度，夏天最好再降低1到2度。 其实我们是建议您可以把那个室温呢适度的提高 啊，室温提高， 哎，浴霸呀，是吧，暖风机呀，但是我们的水温呢就越接近皮肤表皮的温度越好。其实37度刚刚好， 最好的。好，那我们就下半段的有奖听众呢送给 Josh 这个朋友 JOSH 这个朋友，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和互动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奖品寄给您。也再次感谢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让蒋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 那目前我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皮肤科出专家门诊的时间是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有门诊的。 好，也是除了周二一三四五都是有门诊的、 星期六的上午 也 经常有门诊的。 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预约平台可以提前挂蒋主任的号，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和蒋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也再次感谢蒋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巨峰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减脂塑形，医疗美容办法多，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本市扩散条件较好，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细颗粒物浓度在每立方米40到8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